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日日听风骚，日日心情好。小张张坐咗喺度啦， 今日处暑啊，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唔使鬼鬼鼠鼠，我系小欣欣。 各位早晨，我孟强努力学好 English， 为咗杀入杭州亚运会。考下两位吓，而家我根据呢个亚运会交通服务保障人员。培训教材考下你哋英文先吓，三黑油即系乜嘢？你用普通话系啊？ 三黑油 唔系啊，好普通嘅， 系英文嚟嘅， 英文嚟嘅。 不过用普通话译翻过， 错啦， 三黑油 系啊，即系教啲英语培训，佢就译咗。 你唔好嘥时间啦，即系咩啊 ？Thank you， 点会系三黑油啊？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咯， 系啦， 系啊，但系你第一个唔系好明白， 佢系写三黑油啊嘛，佢系咁样教人啊嘛， 多谢赐教， 一阵 间 系俾你考 嚟，好啊，惊你啊， 有， 我仲有啲英文，我睇下你啲英文程度得唔得啊， 我考你，我考你广东话， 好啊， 好， 得，翻嚟接招， 我真系。好啦，星期三啦，几快几快啊！晒喺度，今日天气好好嘅，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少少骤雨。 天长嘅呢首红日我爱你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啦，十一点之后咧，今日我哋一样会有呢个 AI BB 班，咪刘宇又上堂啦，仲有客家婆来了等等等。 冇错啦，猛强、嗯， 我坐稳， 坐稳你， 坐定。 好啦，嗱，咁其实咧，你另外嘅一个身份嘅话，就要教大家有好多呢啲古古啊，学古文啦，亦都学咗有好多嘅，就譬如可能喺个广东话上面嗰啲即系用语啊、歇后语啊，又或者系俚语啊等等啦， 正题。 正题啦嘛，好啊，我惊你啊。其实咧喺而家呢一段时间嘅话咧，我哋就系、是、都啱嘅，我都闹得啱嘅，系啊。不过学我你唔知点解，系啊。 正题， 又一出个浮台，之后跟住唔记得自己做乜。好啦，我想问一下嘅就系话，好多时候咧，我哋广东话咧，好中意用水呢个字噶，你有冇留意啊？ 有， 嗯，系啊。 好啦， 傍水啊， 系啊， 嗰啲咁啊。 倾偈叫做 吹水。 留意，俾心机，好。傾偈叫吹水，100蚊叫做 一嚿水， 中意叫 中意啊 咩水？ 中意嗰样嘢嘅就系、 是、水 两个字，咩水？ 抽水， 心水。 哦， 心水嘢，心水嘢系咪？ 抽水我熟啲， 我知冇咁快。 你系 cap 水，你系 cap 水。 自豪叫做咩？ 自豪、啊。 威水， 威水叻啦、嗯，把即系帮人哋睇住嘅嗰啲叫咩啊？即系把 睇水， 睇水，有钱叫 有水，搭水， 搭水，借钱， 度水， 度水， 筹钱， 筹水， 泼水， 泼水， 系咪几好啊？ 系 啊，俾钱咧， 放水， 冇错，呃钱咧， 掠水 ，tap 水 都得，攞着数咧。 抽水 系啊，就系、 是、 抽水， 就系你啦， 冇错。 好啦，命运，你嘅命运， 命咩咩啊？ 命水 系啦，命水冇错啦，系啦，减少叫做 cut 唔系缩水， 缩水失踪叫做 潜水， 冇错，离开叫做请人食有啲饼， 我抽水 冇错，离开咪叫散水咯，系咪？留学叫做浸。 阳水 或者咸水，快结束嘅话叫做 结束， 快 个水摆喺前面嘅，就嚟结束啦。 水尾， 水尾冇错啦，系啦，好精灵嘅叫做精灵醒目，叫做 醒水， 醒水冇错啦，谋取暴利嘅叫做 掠水咯， 系啦，几好啊，系咪？ 系 啦，仲有摸唔清楚关系嘅叫做咩？ 雾水。 乜水？ 雾水都得，我觉得 雾水都得，系啊，雾水情缘啦， 系啊，一知半解咯，一知半解，系啦，一桶水里面嘅话，嗰人系 半桶水， 半桶水冇错啦，全无希望叫做 莫水， 有只冻过水 啊，系 装模作样。你最叻， 整色整水， 整色整水。 啊，你最叻， 糊里糊涂嘅叫做咩？你而家 又系我，糊里 糊里糊涂嘅就系拗晒头，我就觉得四个字个水字喺尾，乜乜乜水咧？ 糊里糊涂， 四三。二一一头雾水啊！低水平比赛，低水平嘅人比赛嘅水斗水，冇错啦，进退两难嘅叫做乜嘢啊？四个字， 进退两难。 系啊，做嘢都啊，又咁即系又系，即系做又唔系，唔做又唔系，跟住又觉得唔系好掂咁样，叫做咩啊？四个字， 唔知啊。 第一个字同埋第三个字系一样嘅，唔汤唔水，系啦，财运亨通嘅话叫做乜嘢？ 大把水， 唔系四个字，乜乜乜水？ 哦，猪笼入水， 猪笼入水系啦，笑到我， 点样 形容啊？即系当你笑到哇，真系流晒口水啊！祝各位全年荷包越嚟越搭手， 好嘢！到我考你啦，你有似你话，你估你真系可以去到杭州啊？ 我随时准备嘢，大佬，你估你啊？ 肯内海漂游。肯内海漂游， 几个字啊？ 英文啊，英文啊， 英文 几多 四 个 字？ 四个字 系啦，即系啲呢啲系啲礼貌用语嚟嘅。嗱，佢因为咧要接待好多外国人啦，亚运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唔系 个 U 字嚟嘅，游字 系啊， 唔知咩咩 U 咁。 肯内海漂游，肯内海漂游。 Welcome you， 唔系 welcome you， welcome you， 咩 U 啊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can I help you？ 哦， 肯内海漂游啦，嗱。俾最後一個你啦，因為你啲水平真係唔夠，你應該做唔到呢啲。 我唔想學呢啲英文啊！ 維爾康姆特， 杭州 welcome 咯， 系啦 ，welcome。 喂，有啲系近嘅，但有啲真系完全都似都唔似啊，吓，即系完全 好似你咯。好似你的半桶水。 嗱，我话俾你听啊，呢本系呢个亚运会交通服务保障人员嘅培训教材。 咁嗰啲只不过系唔识英文嘅人咧，就你搵紧拼音啫，系咯。 冇错。 最惊你讲完人哋外国都唔明噶嘛。 哦，呢啲咪系半桶水咯。 哦，明白。好 ，very good 啊，多谢话俾我哋听有呢个嘅语文。继续我哋嘅节目，晒到气温，相对湿度74%，风骚快活人。Little Girl 喺有時去旅行咧，最緊要咧睇下風景啊，享受下當地嘅風土人情之外咧，有啲嘢都好得意嘅。網上有人分享咗咧，有一張相啊，就喺呢個日本嘅影咗個咧水龍頭，但係呢個水龍頭咧，佢最初以為係裝水，但係咁矮又唔會啊，咁樣樣到底做咩嘅咧？就或者貼地下，即係淨係地下嚟嘅咁樣。好多人都去過日本咧，或者知道嘅情況咧，就話：哦，呢個咧唔係我嚟飲噶。 你俾我哋估下，但係形容下， 即係貼地下咯，淨係嗰個水龍頭喺地下嚟嘅。 洗脚啊？ 嗱，脚 洗地， 洗地唔系洗脚咧，系近嘅。原来咧，佢话咧好多时咧，邻近花园啦，又或者落雪嘅有落雪嘅地方咧，就会有啦。因为你落完雪之后咧，嗰啲雪靴啊或者鞋咧，系积满好多嗰啲泥巴啊或者嗰啲雪啊，咁所以咧佢咁矮咧，就其实俾你咧伸只脚埋去。洗乾淨鞋上面嘅污糟嘢嘅咁樣，有啲哦，原來咁樣嘅，會唔會有時你去第二度都會覺得啊？呢啲設施好似又好幾唔同喎嚇、 啊。我未見過啊， 你都未見過 係啊？未、嗯， 但我覺得幾方便啊，即係嗰種個心啊，即係幫你設計就話啊，踩完雪地， 日本人 污糟咗 設計好貼心嘅， 好細緻係 啊，因為驚你踩到周圍都污糟曬啊，咁你洗一洗佢再行就大家都 OK 啦。 記得我有一次睇啲日本。设计嗰啲书啦，咁佢有一个垃圾， 你都睇嘅咩？ 睇，我有时同啲大师一齐研究嘅。 咩、哦、大师啊？ 咩？例如有边个啊？ 咩大师？ 系咪已经全部过咗身？ 咩大师？ 俾你激死。 Capital letter C， 大师 大街师， 或者维他命 C。 佢嗰个咧，其实系一条单车径嚟嘅。咁但系嗰个垃圾桶个口咧，就系、是、打斜嘅。 Uh-huh. 原因就方便踩单车嗰啲人咧， 唔使停车 系啦。因为如果你向上咧，你好难噶嘛。如果你侧侧地咧咁样扑，就 但系呢个就系啦，即系设计上谂埋。 佢系真系，我觉得几贴心嘅呢啲嘢咯。啊， 设计我就觉得应该系咁样咯。 系啊， 系咪就以人为本咯？如果唔系，你使唔使设计啊？ 啱啊， 系嘛？你唔使谂咁多嘢。 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坐嗰啲斜嗰啲高凳做嘢？ 有啊。 你觉得点啊？ 唔系斜嗰啲高凳啊， 有啲系斜少少。 我同你讲，有某一个商场咧，我觉得佢真系好犀利。佢咧就一个 food court。全部啲凳都系好高好斜嘅， 嗯， 点解佢会咁样啊？你食完就走啦， 啊喂，呢个 唔 好坐上 坐唔到噶， 好， 你唔可以坐喺度霸住嗰张凳咧。入面有啲人咪可能系买杯咖啡，跟住喺度坐全日嘅， 系啊， 绝对唔会，因为其实佢系一路跣一路食一路跣，跟住你又 其实即系半坐半企 嘅 啫， 佢又 挨住下 嘅啫，挨住下咯，你可以咁讲，但系唔舒服嘅。 喂，其实真系又唔舒服， 咁几好啊？我觉得 嗱，有好有唔好啦，真系 又唔至于垃圾，但系个问题系你有啲嘢挨住你嘅8月10。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食完之后你一定会走，你唔会坐喺嗰度做其他嘢。 系啦， 几好噶！ 你如果约个女朋友喺度倾偈啫，死得啦！ 大家连工 约嗰度啦， 悭啊嘛，我会啊！ 你有坐过？你有坐过啲凳？ 冇，我斜嗰啲凳，工作嗰啲凳，我真系坐过啦。 喂，人哋话工作凳如果系咁咧，其实对身体 系 好，因为你坐得耐咧，第一又肚腩啦，唔系咁好啦。 系， 但企咧又唔好，因为你嘅脚咧长期企，呢个咧啱啱喺中间 啊，静脉曲张啊，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啱啱中间。 系啊， 你如果讲呢样嘢唔单止嘅，而家人哋系兴乜嘢咧？就系嗰张台系会升降嘅，好贵啊！ 系啊， 系啊，你坐喺度又得，或者你起身做嘢又得，甚至乎嘅就系有啲人会将佢自己嘅办公台 set 喺边度咧 ？set 喺一个跑步机上边，慢慢咁样行住嚟，有时去睇电脑。系啊，我见到有好多嗰啲好劲嗰啲咧。 呢个咪生活情趣啊？ 你唔识噶啦， 有冇见过？ 嗰啲唔系情趣，嗰啲嘅就系健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听日起禁止来自东京和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本港，禁令今日刊宪。对于市民旅游日本买手信回香港会不会受影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法例覆盖进口作售卖商业用途，个人带少量入境不受法例管制，但是他强调属禁令范围的水产品存在风险，建议市民不要带回香港。另外，目前已经入口本港以及在明日凌晨零时前起赴运的日本水产品亦都不受禁令影响。对于纳入禁令的包括一些内陆都县，谢展环说基于风险管理，希望将有风险食物禁止进口，所以除了沿岸都县，邻近地区亦都纳入禁止范围，目的是保证进口香港食物安全。他说来自其他都县的日本水产到香港之后都要接受辐射检测才获准入口。在南非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大船将会乘风破浪持续前行。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致辞，他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质素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他又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无论有多少阻力，金砖国家这一支积极、稳定、向善的力量都将会蓬勃发展。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峡谷有缆车发生故障，六个小朋友和两个成人被困半空十几个钟之后全部获救。事发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由于峡谷地区交通不便，有150人选择搭缆车返学。当地时间昨日朝早七点左右，八个被困人士正是坐缆车前往学校，但是其中一条支撑缆绳突然断裂，令到整个车厢悬挂在距离地面274米的高空。当局出动军方直升机救出其中两个小朋友之后，由于开始天黑，直升机不能够飞行，其余被困人士其后由高空滑索等专家救出并且带到安全地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6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9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9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86.65元，升9蚊；腾讯控股319.8元，升8毫；盈富基金18.36元，升4仙；快手63.45元，升9.5元；阿里巴巴87元，跌3.5元；友邦保险69.35元，升1元；比亚迪股份219.2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3.98元，跌1仙；百度集团129.5元，升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45.69，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1962点，升106点。港金报17755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2美元，卖出19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泽安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通往沙田嘅支路入口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通往沙田嘅支路口。咁另外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较车多喺港岛区北角嘅民康街啦，去英皇道方向，近住水务署香港区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民康街去翻英皇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环嘅城西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比较繁忙。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东区走廊维园道方向中环、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我朋友话你有 CISP 信息资格安全认证，是正规的专家， 是 网警的顾问， 是 你不止技术好， 是 把口仲好密的。 准确来讲，我的原则呢有三个字，好密先，意思是付款先。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12:精彩重温。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取代 Leisure 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咁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有一句字叫做迷信咧，咁有啲嘢咧嘅讲法咧，大家可以用迷信去对待。不过有啲人咧就好似咧有一句说话叫宁可信其有啊嘛，咁啊韩国咧有啲嘅迷信，我谂翻啊，其实我哋香港有冇类似嘅迷信咧？咁佢主要咧就系讲爱情方面嘅，例如话个韩国咧，如果送鞋俾男朋友咗女朋友咧，一送咧就要送一对啊两对嘅，因为如果送一对咧就好似咧俾佢着住离开你咁样。其实如果你话香港人咧送鞋已经系有少少 好少送。 好少嘅，因为都有少少鞋鞋声啊嘛， 新年都唔可以叹 气。系啊，如果就算真系送对鞋咧，啲人话你最好俾翻一蚊佢， 系一般为你做法。 系啊， 就唔系送一个鞋啦，另外一样知唔知啊？中立冇错啦，即系中亦都唔系， 非常少啦，系咯，点会送？ 就算人哋入伙有咩啊，都唔会送一个样嘢，除非你攞翻佢一蚊咁样当意头上啦吓。 都唔会啦，个装 太唔吉利啦 吓。系啊， 咁另外一样嘢咧，佢话咧，如果你喺呢个婚礼度咧，个新娘咪令后掉啲花球嘅，如果你接咗个花球咧，6个月内一定要结婚。我想如果你接花球嗰个根本连男朋友都冇，你点可以6个月内结到婚咧吓？ 咁你就唔好去抢啦。 系咯， 喂，有时佢掉中你，你即系嗰啲叫下意识接嘅啫，未必一定抢嘅。 唔系啊， 让 我 系啊， 唔 好 俾佢掟。 唔系，就算我真系唔好彩接咗咧，其实佢 再掟咯， 佢可以俾个电话我，我有机会都帮到佢手嘅。 几一阵啦，系嘛？ 关你咩事？ 几一阵啦，系嘛？ 唔想知。唔好嘥時間， 好 乜嘢都關你事係嘛？ 係啊，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曾經咧有一個都係識呢啲嘅風水命理嘅朋友啦。某一年某一月同我講，如果你咧幾多歲之前咧，你結唔到婚咧，咁之後咧機會就好微嘅。我都曾經為此咧，即係輕輕擔心咗一陣。 嚇！你真係會擔心啊？ 輕輕 幾多歲啊？輕輕你 咯。但係冇幾耐就識到我而家太太咯。即系咁样讲啦，系。 哦，咁你咪为咗希望喺 deadline 之前， 我知你想会咁，我知你想会咁问。 系啊，系啊。 哦，原来咁样 嘅，我真系都搞清楚。 中我都明白啦。 嗯， 唔怪得我好似 咁有好多嘢就顿然都茅塞顿开， 通晒，完全理解晒。所有嗰啲成语，我终于点知点解？ 叫茅合 神离。 喂，仲有啊，韩国人咧，佢话。 男生比女生大四岁咧就 fit 到震啦，非常之好运嘅，所以即刻连八字都唔使睇，哦争四岁正咁样。呢、哦、啲我谂喺对于我哋嚟讲真系无啊，呢啲种种呢啲所谓嘅 叫做 威邪嘅信啊， 夹你哋大家嗰、那个 时辰八字、生肖啊，生肖都唔人。 其实我觉得最好唔好夹，你夹完如果唔夹，咁你结唔结咧？即系如果 吓系啊，玩下咯，做咩啊？ 我唔信啦！如果你两个真系好中意对方嘅，嫁完唔啱咁点啊？真系因为咁唔结我又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夹过啊？系啊， 真系 你而家都唔夹系咪？因为你知道 而家唔系八字唔夹， 需要 而家唔系八字， 好多嘢都唔夹， 而家唔关八字事。 原来真系貌合神离。 喂，但系你夹唔夹？你夹唔夹啊？如果系 都唔会夹，唔会夹，真系唔会。 但 系 会做一啲婚前嘅检查咯。 啊，嗰啲又唔同喎。 嗰啲你要 physical 嚟嘅又会， 即 系 身体上有冇啲暗病啊？咁样 系啊， 系 啊， 即系唔知噶嘛，佢唔系呃你，系咪 先？即系有啲遗传嘅嘢。 系啦，大家都唔想噶嘛。 咁如果你继续接受，咪接受咯，好过一早知好啲嘛。 系啊。 但我觉得夹唔夹嘅话，无损你哋两个喺唔喺埋一齐嘅。 我都觉得。 大家记唔记得嘅就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其中有一行有讲过嘅， 我记得 系咪？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啊嘛，就系你越俾人哋嘅睇死，你越去阻挠佢嘅话，佢哋两个就越坚贞。 嗯，冇错，系啊，呢啲好嘢啊。 系啊，所以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唔关事。你话即系你 仲有冇啊？ 有，仲有咧就系唔好食鸡翼。嗱，所以呢啲咁荒诞嘅迷信，我都冇讲添 啊！食鸡翼啊， 因为佢鸡翼咧， 韩国人结婚 唔好夹鸡翼俾对方，因为咧食鸡翼咧好似俾对翼佢飞走咁，咁呢个就已经系去到荒诞嘅啦，咁样咯。佢中意食炸鸡嘅，佢哋中意食，但唔可以同另一半一齐食，或者咧系夹一嘅鸡翼俾对方。第二样冇所谓，鸡髀啊， 鸡脚都唔好啦，佢走咗， 唔好夹俾佢啫嘛， 系啊， 叫佢自己食咯， 系啊，或者咪要。怼佢啦， 掉俾佢要接住咯，咁咪 拿手啦。 唔知佢嗰啲啊边度嚟嘅咧，即系嗰啲想法。 会唔会系因为就可能咩鸡翼喺韩国发音就系代表分手，即系等于嗰啲啫嘛。 都有呢啲， 即系好似你日本话夜晚黑你唔可以剪指甲，系因为嘅就系佢个发音就系代表死亡咁样。你做唔做啊？ 唔做啦，唔做 咪 做啦。你无啦啦夜 晚 黑，你无啦啦夜晚黑你自己剪咩指甲咧？嗬？ 都唔系噶，你唔觉得夜晚黑成日会听到有人剪？剪指甲嘅咩？ 叭叭声， 又或者楼上会有一啲嘅就 波 子 声，波子声就已经好多年都听过。 佢系话电流啊嘛， 嗒一声跌落地，跟住碌碌碌碌咁样 啊，啲电啊，唔知乜乜物物啊，系啊，啲问下啲科学人先知啦，就咁问下 Leo 咯，佢巴闭，就咁我哋话有鬼，佢实话唔系噶，咪叫佢解释咯。 佢成日都话你佢 冇鬼啊嘛， 唔系，但系佢嘅小明都系，系啊，渡唔到佢入坑。 冇错，好，十一点后我哋就会有多多 Leo， 同埋仲有小师妹， 今日带一个同学仔嚟啊， 冇错，同我哋讲讲嘅就系 GPT， 系啊，睇下而家啲同学有冇用啲 GPT 嚟帮手做功课先。 我好想了解一下，我就冇啦，我仲系仍然即系用紧笔同埋纸。 Me too。 能揾一首大日子啊！心情好嘅时候，二日都系大日子、好日子啦吓。10:49，听紧香港电台大台嘅风骚浮人，翻嚟会今日嘅网上情经典重现。 华仔，系啊，我一堆货赶噶，系啊，你帮我手吊上天台，吓唔得，搞错啊！ 肥强啊，吊运工作系好专业，要专门技术人员用专业器材同技术，就算系日语常嘅吊运工作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吊运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运工作安全好重要，事前事后检查不能少。我系黄希图，图图。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wait, yeah, yeah, yeah, 木匠乐队。像乐队 Carpenters 美国歌星 Richard Carpenter 和 Karen Carpenter 兄妹二人组成的演唱组合，在70年代和80年代可以说红极一时。每一首歌曲无论快歌慢歌，都是深深地样留在乐迷的心目之中。有这一首 A Kind of Hush。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re's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just holding you tight.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由细到大在哥哥的影响之下学习乐器，成为一位鼓手。大他3岁的 Richard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担任钢琴伴奏和制作人，制作了大量的歌曲。后来由经理人签了之后，就进入美国流行乐坛。1970年，一首《Close to You》荣登排行榜首。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生成技術生了一個新的人 生，還有第三個嘉賓今天就是 Donna 小小師妹。 大家好。 哇，多嚟小小师妹咧，真系一个小小师妹嚟嘅啫，系咪啊？而家读紧中学，系咪？ 系啊，冇错，我而家系一个准备升中六嘅学生啦，咁好高兴可以成为 AI BB 班嘅年纪最细嘅成员。 Yeah！ 哇，咁识讲嘢嘅， 系啊！你呢段说话练咗几多次？ 使咩要练？ 真系细个啊嘛， 真系细个啊嘛。 咁啊，阿多嚟小小师妹，你今日嚟直播室啦，咁啊见到一切事情，见到主持人啊，又我心里会唔会有紧？这样的地方都很有趣。 你是不是第一次啊？ 是没错，第一次。 啊哈，感觉觉得怎样？很新奇啊。 很新奇啊。 有 那 么多叔叔 Auntie 啊。 你啫。 那个叫小强叔叔。 加加埋埋几百岁。跟人家一起讲这些说话情何以堪呢？ 好，那今天当然小师妹呢一会都要跟我们分享的。不如这样，交给 Ivy 小师妹开始先，好不好？ 好，小师妹。 听到我把声就知道要考试啦！ 你今日把声咁成熟， 系少女啦！ 你今日突然间老咗，知唔知？ 系啊， 你系小少女，突然间老咗。 咁咧，重温一下上堂先啦。上堂提过啲咩技术啊？ 聊天机械人同埋文本分析。 解释下啦。 OK， 咁我就讲过就系呢个聊天机械人，我其实就系可以同人类有个对话嘅，系咪？咁其实咧，呢个文本分析嘅话咧，就系文字上面嘅，咁啊有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分析咯。 上次 解咗噶啦，佢解咗噶啦，你明就得，唔明都冇乜所谓。 你有冇补充？你有冇补充？ 好， 同埋修正。 得文本嘅意思咧，即系等于而家我哋手头上嘅功课。即系冇错啦，即系哦，我哋想攞啲资料， 咁可以分析到啲咩啊？ 我未讲完，你做乜嘢啊，小仙？ 你虾我？ 你讲啦，你讲啦， 你讲，你咁巴闭， 你讲，你讲， 我啊， 系啊，你讲，你讲，分析到啲咩？ 哔 哔，即系讲个文章，讲个题目出嚟咧，然后咧 ChatGPT 咧就会。攞生一篇文章出嚟， 生一篇文章， 系啊，正出嚟， 有少少唔正確。 我想 好啊，好啊， 就係文字嘅寓意嘅補充，譬如話呢啲文字加埋佢係代表啲咩咧咁樣樣。 即係譬如佢可以分析到你段文字嘅情感啦，你想表達嘅意思或者當中嘅名詞，例如風騷快活人咁樣啦。咁上堂咧，頭先小強同學都特別提咗 GPT 喎，係咪？咩係 GPT 啊？ 生成技術咯， 仲有咧， 生成，但系 GPT 系代表边三个字啊 ？Generate G 嗱 ，PT 你自己去問下 ChatGPT， 你唔好碰碰都問人。 仲有一樣嘢，我你好叻嘅就 NLP 啊嘛。NLP 就 咪 生成技術咯， 系啊 ，GPT 就系啦，系生成技術加 NLP 啦。咁上次玩咗个对联嘅，系咩啊？ 床前明月光，跟住你问 诗嘅 ，sorry， 疑是地上霜，系点解 佢唔会答另？ 因为大部分人都系答疑是地上霜，咁啊跟大数据咧就用咗呢个啦。 嗯，冇错啦。咁最后一条问题，上堂派咗功课， 系啊 ，GPT 有咩用途啊？例如同学， 可以有人搵嚟安排自己嘅旅。 系啊， 我好聰明啊！嗰啲人唔知點解， 係咯，動物園都要用嗰啲， 動物園都要用嗰啲嘅，真係好好咯。文章嘅創作啦，係啦，同埋咧都係詢問查詢一啲嘅資料。 系啦，讲得好好啊！咁上堂咧就教咗 GPT 啦。咁今日我哋特登邀请到 Donna 嚟咯，我哋就想听下学生喺 GPT 嘅应用或者佢嘅经历啦。 好啊，于是就请阿 Donna 小小师妹啦。 咁我会分享一个近排我遇到嘅例子啦，就系关于我嘅 physics 嘅功课啦。咁样就系我接收到一条问题咧，就系关于点样去量度布料嘅厚度啦。咁系一个仪器嚟嘅。咁我首先我就谂到，如果一匹布如果佢系质素好嘅话咧，就应该要厚薄均一啦。咁所以咧，可能呢个概念有啲复杂。咁所以每一段嘅时间咧，接收器接收到衰变咗嘅原子核嘅数量咧，应该系近乎一样嘅。咁样都 等阵， 好深。 你嗰个原子核咧，我之前都明白，你出现咗原子核咧， 就唔明啦。 系啦，点会中学有原子核啊？你边间中学？ 喂，原子筆我知道，原子筆我明 白。边粒原子里面有核啊？ 原子核咩嚟？ 有核系咪真系要掠？ 系咯， 要掠核啊？ 嗰个叫原子核 布啫嘛，你要个原子核嚟做乜嘢咧？请解释。 咩叫原子核啊？ 其实原子核系一个叫。即系英文叫做 nucleus 啊，佢就系会发射一啲嘅 radiation 啊，即系嗰啲。 关个布匹咩事啊？佢里边好多核嘅咩？ 唔系啊，就系因为佢要个原嗰个原子核啦，咁样佢要通过嗰块布嘅。咁佢如果要通过嗰块布嚟量度佢系咪厚薄均一嘅话咧，咁嗰佢个接收器应该系要接收到嘅数量应该系差唔多一样噶， 你哋明唔明啊？ 明地， 射出去嗰个射出去嗰块布 系一样，因为佢均均一嘅厚薄。 系啊，咁样呢个概念其实系关乎到叫做半衰期嘅呢个嘅 半衰期嘅话题。 听过系啊系。 咁佢我就谂 啲药咧有半衰期噶嘛，系咪啊？系啊，啲药啊，即系食嘅药啊，系食嘅药都有半衰期噶嘛。先知道你要食嘅 dosage 同埋要几耐食一次嘛。 系 啊 ，dosage 系乜嘢啊？ 剂量 咯，剂量， 剂量 啊。 咁我就系谂到关于呢个概念啦，我就系要答一条问题，就系嗰半衰期 系咩？ 要达成呢样嘢，究竟系要长定系短咧？咁我唔知道，我唔係太清楚啊嘛，我應該點樣答呢條問題？咁我就去問 ChatGPT 啦。咁樣佢就帶領我一個嘅思考方向啦，跟住再加埋我喺網上揾到一啲嘅資料之後咧，就得出一個正確嘅答案啦。 哦，哇！ 但係點解你問老師咧？嗬， 因為老師叫佢做功課嘛。又問翻老師， 可以問老師噶嘛？ 你問下自己個老師啦，你有冇老師啊？人哋一早問講仔，就叫做功課。 我想問下 Donna 小小師妹咧，佢俾你嘅第一次俾你嘅答案咧，滿唔滿意啊？同埋係達唔達到你嘅目的啊？定係要再將佢改啊？因為有時我哋問佢嘢咧，佢係答到有少少。即係未到我哋， 好模糊 嘅，仲要自己再修改啊，或者即係再優化嘅。你咧，你嗰次， 即係你做功課嘅經驗咧， 係點啊？ 我都係遇到差唔多嘅經驗啦。咁就係因為 ChatGPT 俾我嘅答案，但係都係一個好似深 大概係啦，係 啦，冇錯。所以我就一定要去上網揾多啲資料去補充翻咁樣咯。 但算幫到手嘅， 係啊，冇錯。 OK， 喺呢個工作之前，有冇再利用過 ChatGPT 做其他嘢？ 即系 吹水得街嘅嗰啲嘢， 学生嚟嘅人哋， 中学生嘅喎， 有冇啊？有冇再做过其他科嘅功课？ 我冇话乜嘢啊， 梗系有做唔同嘅功课啦。咁我同学，我隔篱位同学用得特别多。 哦，即系懒人啦。 哦，咁你见到佢用喺边科啊？除咗 physics 之外， 做咩啊？ 咁佢就系有一科就系公民科啦。咁佢就要答一条系关于保育文物嘅意義啦，咁樣佢就對一啲唔係太中意嘅科目咧，佢就比較懶懶閒咁樣去對待嘅。 就問 GPT 啦， 佢一開始 又賴同學， 有人講先啦，係。 咁佢一開始咧，仲未有 ChatGPT 嘅時候咧，佢通常就係亂吹一通啦，吹到天上有地下無嘅程度啦。 咁咩？你都要有資料先吹得㗎，但係我哋每一個字啦，即係我哋先有資料先寫得出嚟㗎。 佢用啲通用嘅例子，即係百搭嘅例子啦。 哦， 跟住後屘咧有咗 ChatGPT 之後咧，佢直接就用 ChatGPT 嘅答案抄咗佢。 喂，但係其實老師會唔會睇得出，或者老師會唔會唔准許啊？即係佢有冇同學生講嗱，你哋寫任何嘢唔可以用 GPT 啊？咁因為呢樣嘢都討論過嘅，到底呢樣嘢會唔會變成一個咧學生濫用咗咧，自己唔做而照抄咧？ 你哋而家學校其實佢哋有冇呢啲指引啊？即係你哋做功課唔可以？ 佢冇公開表面支持定係反對 ChatGPT 嘅。 咁但係你嗰個同學下場係點啊？使唔使佢照抄家人 OK 啊？過到骨啊？ 梗係過到骨。 哦，咦，咁好似又唔係幾啱，唔係啊？多多呢條你覺得點啊？ 但係又咁講喎，因為其實佢喺度搜集資料啫嘛，係咪啊？即係用 ChatGPT 嚟去搜集資料。 佢照抄喎、 其實咧，而家學界咧有啲學校已經出咗啲指引㗎啦。咁嗰啲指引就係話啊，究竟可唔可以用 AI 咧？通常就會話啊，交翻俾老師決定。即係我自己睇大部分嘅學校咧，個做法都係咁樣。 咁你都係老師啊？咁你點決定？ 我決定就係、是。如果我要做一啲 assessment 係測驗啊，或者用一啲即係要起碼佢哋係唔可以打開，即係我喺大學教啦，就唔可以打開部電腦啊，唔可以打開啲筆記喺堂上做一啲測驗，咁去評分用咯。但如果喺其他 功課， 係啦，即係其實就大學冇乜呢啲功課噶嘛， 係 即係少啲咯，我就唔會攞嚟做評分咯。咁我即係我自己嘅前設就係、其實個學生中意上網搜尋資料，或者佢用 ChatGPT 搜尋資料，你都阻唔到。 啊、 所以我就会我就会避开呢个方法去做评分咯。 但如果佢嗰啲 copy and paste 咧，佢冇学过嘢噶，佢即系成段咁样 GPT 讲 A B C D， 佢照写 A B C D 嘅啫。其实， 所以大学我觉得又同中学有少少唔同、因为中学始终个老师差唔多每日都陪住个学生读书，大学即系其实冇咁 close 嘛，同啲大学生、有好多时候都要透过大学生自己自发 自律 系啦，即系我哋即系作为讲师系将一啲概念去解释嘅啫嘛。咁、你真系要。深入去理解都是要靠他們自己 去自己去揣摩咁樣咯、所以、我想 Donna 分享的 case 就是、都未必是只是他自己自身的 case， 都可能而家就學界會出現的一個情況。最慘的就是剛才你都問一點、究竟有冇啲方法去即叫捉到呢啲 case 或者捉到呢樣嘢，係真係難啲。雖然有好多學者有好多研究嘅人都做緊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對弈啦、即係科技嘅嘢永遠就係一個對弈啦、一方面就不停生成一啲技術啦、即係有啲生成嘅一啲呢啲技術去幫助人去學習啦。另一方面我哋又要去做一啲評估嘅時候，又點樣去防止呢件事 呢、其實呢 Donna 呢啲係普通功課啦，即係譬如大學生要交論文，大家都知啦。有時啲論文呢直情係佢畢業嘅一个叫做关口嚟嘅，我记得嗰时候我有一科咧，佢就话一系考试，一系交论文。如果你愿意考试，考试啦。但系有啲人，我唔想考试啊，咁交论文啦。咁即系嗰样嘢，其实决定佢 pass 唔 pass 嗰一科啊。咁如果第时又系用翻呢啲咁样嘅技术，成份讲嘅可能系几百页嘅，都系咁样 GPT， 佢完全咩都冇做过。咁佢又毕业，又攞个唔知咩硕士啊，又咩咁，系咪啊？即系我又觉得呢样嘢，真系其实有个存在嘅。危机啊！唔知几位点睇啊？即系小师妹啊嗰啲咁， 我就应该系最贴近大学生活嘅人， 系咪先？系咪啊？ 系啊！ 论文呢一样嘢， 我 当时 系冇嘅，咁我唯有就系上网去揾唔同嘅出处。但系我觉得 GPT 嘅技术有好嘅地方就系佢可以俾到头先好似小小师妹咁，俾到啲方向你。咁当然啦，你都要去 fact check 啦。但系佢俾到啲方向你嘅时候，咁你咪。更加豐富你嘅論文內容咯， 本來應該咁樣嘅，就唔係 呢個先 係 正確去用 GPT 嘅方法啦，係啦。如果你照抄嘅話，其實你自己學唔到嘢啦，又要驚，哎呀，俾人發現咗點算咧？會唔會踢我出校咧？其實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咯。 我自己諗到嘅方法啦，我覺得有兩點嘅。第一點就係、嗰篇論文，例如個老師出嘅時候。你會唔會淨係叫佢做資料搜集咧？就一定唔會啦，即係呢個層次肯定就滿足唔到你畢業嘅需求啦。我覺得係嗰個教育嘅水平或者個要求一定要提升。第二點就係、如果我係老師嘅話咧，我一定會保留一個權利，或者甚至真係預留一個時間，要個同學仔咧去 present 翻自己嗰篇論文， 係嘛？ 係啊，因為你如果嗰啲嘢唔係你自己寫 你唔明嘅。 你講唔到， 講唔到㗎， 大家可能試過又 鬼馬， 會 kick 會 kick 㗎，佢哋嗰啲會 kick 㗎， 果然係博士， 唔係鬼馬，其實就算我哋博士寫 paper 寫論文咧，我哋都係要公開，係 啊，冇錯，同意，係 啊，唔係真係淨係寫嘅，即係同埋亦都會有， 都有嘅， 都有淨係寫，不過即係你去到有啲國際水平嗰啲咧，係你會有翻同行嘅人去問翻你相關嘅問題，大家一齊研討一齊討論咁樣，咁你。你冇理由去到嗰一刻 就唔甩啦！你去到嗰个位 置， 嗯、你如果唔系嘅，你唔识 即系唔得噶嘛。咁我至少谂到呢两个方法啦。 好 ，Donna 小师妹，仲有冇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呢个 除咗你之外咧，其实老师有冇偷地用 GPT？ 喂，系我哋净系谂学生，可能老师出试卷都系叫 GPT 出， 做咩唔可以啫？系咪啊？有冇啊？有冇啊？ 我有一个老师咧，咁佢系一个 IT 嘅老师嚟嘅，咁样咧佢就喺朝头早先醒觉咧，原来佢嗰日要做主持早会喎。 你点知啊？ 佢同我哋讲噶，完咗早会之后， 突然之间， 咁即系佢要俾一个 speech 系嘛？ 系啊，冇错。然之后嗰个 speech 都要准备嘅功夫其实都几长的。 关于咩噶嗰个 speech？ 圣经啦，即系好分享一啲圣经 嘅故事啊，嗰啲 感悟啊，咁样咯。 唔好讲得太详细吓 ，OK 噶。咁跟住佢就用 ChatGPT 揾一啲资料啦。 系啊，冇错。 咁即系帮到老师又帮到学生喎，吓、啊、即系撇除我头先所讲嗰个是与非嗰个问题之外，系的确帮到我日常生活嘅，系咪啊？呢个 啊，咁我谂从呢啲例子里边咧，即、就、系、是、我哋都知道 ChatGPT 咧会俾咗好多方向，例如Donna 啊，可能头先都冇问到佢啊，例如你点样输入一啲问题，令到真系嗰个 ChatGPT 答到你个问题， 即系关键词系 咪？系啦，关键词咧吓，同埋点样去令到你一个方向去答嘅问题，其实呢啲系好噶嘛。 嗱、 你谂下。你就即係雖然你成日會諗啊評分嗰個問題，但係調翻轉諗下個學生學習。好過佢冇方向坐咗喺度，唔知道做啲咩。 我同意你講呢樣嘢 ，Leo 就係至少你一定要對於嗰樣嘢嘅話，或者嗰條問題嘅話，你都要有一啲嘅概念。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連問題都唔識問嘅。如果你唔識問問題嘅話，其實我諗亦都唔會識得輸入關鍵字嘅。 所以好多人 呢個一個程序嚇。 ChatGPT 嘅誕生之後，就係、是、考啲學生識唔識問問題呢、這個技能係好重要。 冇錯。 同埋我再講下 Donna 老師嗰個例子咧、其實老師雖然佢話翻俾你聽，我用 ChatGPT 去。去準備呢個組會，但你覺得嗰個老師會唔會真係 ChatGPT 出完嘅文字 照講？ 照講啊，佢一定唔會，一定係仲有好多嘢要、 一定優化佢， 點樣去優化佢啊？可能配合佢自己嘅講法去做，咁呢啲都會節省咗佢好多嘅時間。所以呢啲都係科技帶嚟嘅好處咯。 明白。 聽落去其實都好樂觀哦，即係你啲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適當地去利用 GPT 或者係呢啲咁嘅技術嘅話，係同人一齊合作去將件事做得更加好、更加快，係咪啊？同埋圓滿嗰件事啫。我覺得呢個好好。 好好啊！ 總結好好。 我哋而家去 canteen 買啲嘢食。 Leo， 你頭先講嗰啲嘢係咪文字 ChatGPT 由嗰邊嘢你照讀？係 可能係。佢今日成個節目都係GPT 出稿嘅啊！好啦，喂，聽緊呢個風騷範圍啦。今日呢个 AI BB 班人翻嚟十一点半之后咧，继续上堂嘅吓。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今日天气都系非常之炎热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周末期间有阳光，晒晒嘅。好，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听日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的核污水排海。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认为，目前最根本问题是日本当局暂时未能够将核电站损坏的堆芯拿出来。这个情况很严重，现时将储存缸的水放出去，但是同时不断有新污水产生。陆炳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若果要拿出堆芯，可以仿效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的做法，但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钱。他今年三月去过福岛，日本当局似乎未有很实在的方案处理。现时排放核污水的做法对日本政府来说是最简单，而其他提议就比较昂贵。 特区政府听日起禁止嚟自东京同福岛等十个都县嘅水产品进口本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董、日式餐厅负责人陈强话：，目前最大影响系市民信心问题，有餐厅嘅生意跌近五成。佢期望当局有特别措施援助业界，例如设立过渡基金。当局提出在短期内搞活夜市，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同意要有夜市经济，但是不认同走以往的大笪地形式。他认为可以举办歌声表演或者新型创意市集，提议当局发放夜晚八点之后用的消费券，同时需要留意交通配套。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冯秀贤在同一个节目以上海有通宵铁路行驶以配合夜间经济为例子，认同要考虑商场外围交通因素。他说业界反映因为人手不足影响营业时间，期望当局加快处理补充劳工计划。对于有意见提出在西九搞夜市并容许少量档贩明火煮食，旅游学者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黄家荣认为，西九本身是知名海岸线地方，坊间有声音反映那里不够饮食地点，如果有明火煮食可以吸引游人到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启程访华之前，在华盛顿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会晤。谢峰重申中方对美政策始终保持连续性，根据遵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谢峰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多重危机层出不穷，中美无法独善其身，更加不应该损人利己，同舟共济才是正道。谢峰就中方关切的经贸问题展明立场，要求美方高度重视，希望美方同中方双向而行，缩短负面清单，拉长合作清单，共同为稳定中美关系作出努力。美国商务部声明说，雷蒙多向谢峰提出讨论美国工商界关注的事项，涉及中美商业关系和美国商界面临的挑战。另外双方亦都讨论到潜在合作领域。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47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3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86.4系升8.75，盈富基金18.37升5仙，快手63.5升1蚊，阿里巴巴87蚊跌3.5，友邦保险69.7升1.45，南方恒生科技3.93跌0.8仙，比亚迪股份220.4跌4毫，美团129.3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45.68，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28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1952点，升95点。港金报17765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84美元，卖出19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俾我嘅嘢或者我問 ChatGPT 嘅嘢係咪 100% 永遠正確嘅咧？ 唔係， 係係啦。點解唔係咧？嗱，考下。 因為佢得嘅資料都唔正確咯。 佢得嘅資料 有限咯， 係啊。即係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有講 AI 偏見嘅問題啦，即係視乎個數據。 但我想問咧，Dr. Leo， 我哋可唔可以令佢？提升噶，即系譬如我用紧嗰个GPT 咧，咁因为人会一路学习一路越嚟越叻噶嘛，一年班同六年班嘅同学仔有唔同嘅认知啊、嗯，我哋点可以可唔可以优化到我哋用紧嘅？ 有噶，其中一啲方法就系我哋排除啲 noise， 将一啲错嘅嘢咧拎走先去做训练数据， 嗯、 即系训练 AI 嘅模型，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我哋话做一啲 AI 研究经常会做嘅嘢、 嗯， 而且里面系好多细节嘅，即系你排除啲咩咧？排除几多咧？点先为之够咧？咁呢啲就我哋用后 好想 学 呢啲啊！ 好想学呢啲咧，咁你快啲读好 班嚟噶咯， 读好今日嘅堂先。 我哋 B B 班啫， 系 啊，咁我唔会俾佢睇死我嘅。 我今日都准备咗一个例子，想分享俾大家。咁呢个例子都好特别噶，点解咧？就系一个美国嘅律师，佢就尝试去用 GPT。技術在他平時的工作裏面，他曾經呢就即係你知道律師就是這樣嘛、嗯、他們需要可能準備一些案例啦、 嗯 啊、然後搜集完啲案例呢就在一個法院裏面呈堂啦，拿、嗯、出來講啦、啊、根據這個案例 幾時 係啦、啊、就點點點啊，所以我的客戶就點點點咁樣啦，但係 點點點 簡化啦、啊、我哋簡化 同你差不多啦， 係啦，然後呢嗰、那個律師呢今次呢他可能以前呢就根據一些即係圖書館或者 library 咁樣去揾啦，今次佢用 ChatGPT 去揾咯、 嗯， 结果咧佢揾咗六个案例， 嗯、 然之后去呈堂嘅时候咧，竟然俾人 冇 check fact check 啊， 佢有 fact check， 佢点 fact check 咧？佢问 ChatGPT 呢个案例啱唔啱嘅 ？ChatGPT 真系 叫 翻 自己 check 自己， 叫佢自己 check 自己 啫。 系啦， 但系结果又唔系咁难 check 到嘅啫。如果你真系有啲实在登记录在案嘅案例咧，你上网已经揾得到噶。 啱啊，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啦。佢就冇谂过 ChatGPT。俾佢嘅嘢會係錯嘅， 點會冇諗過？ 佢冇諗過， 有冇聽我哋？蠢過隻 豬，佢就係冇上我哋嘅 台。佢真 係 好蠢喎！ 英文 唔 係 佢太懶啦，佢太懶啦。 律師嚟㗎嘛？ 咁當然啦，呢個案例我記得好似都幾個月之前嘅事，可能唔係好多人即係認識呢個 ChatGPT 嘅技術，佢唔知道原來 ChatGPT 講嘅嘢未必完全正確，佢可能真係好似作詩咁樣作俾你嘅啫啲案例。 即係佢六個案例有 講 到錯嘅， 係啦，裏邊咧發現有一啲例子咧係唔啱嘅，即係虛假陳述啊，咁就慘啦，因為 大件事。 律師你知唔知上 call 係點啊？佢要宣誓， 系啊， 佢要讲俾人听，即系佢讲嘅嘢全部都要正确， 系 啊，即系呢个 case 就出现到咧，就变咗咧，好多人去质疑佢啦嘅专业啊，佢30年经验嘅律师， 哇，三 结果后来 咧， 后来唔知未知，未揾到，即系嗰件事到最后点样判啊？ 咁而家系咪告佢虚假陈述？ 系啦，即系有类似嘅呢啲程序， 咁系咪自己帮自己打？ 唔系佢问 ChatGPT 啊， 应该点算啊？ 即系我都唔知佢点算。 边个帮你打？ 不过从呢个例子，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我哋虽然成日叫你 fact check， 你谂真啲，你唔好问 ChatGPT。即系你真系搵翻你正常平时啲渠道，例如佢律师嘅，可能搵翻啲 library 去搵翻啲案例啦，或者自己真系仔细望下啦。即系你特别喺 信晒佢 咁重要嘅地方去用嘅时候啊，去用。咁所以呢个亦都显。本身一个我哋成日讲嘅一个 GPT 嘅迷思啦、 嗯， 人工智能有冇幻觉呢？ 有 幻觉 呢、這个就系人工智能嘅幻觉啦，佢可能会将一啲错误嘅数据、错误嘅内容、啊、包装成好似系一啲案例，好美丽嘅一啲句子、嗯啊、好似睇落好合理嘅，以为好似真系有头先讲嗰啲案例去呈现俾你，其实唔系嘅，啊里边可能系虚假去作出嚟嘅啫。 咁衰嘅，點解會訓練變成咁樣？ 本身呢個技術就係咁樣運作啊！即係本身大家要明白就係 ChatGPT， 佢就係好似我上次講啦，好似對聯，好似作詩咁樣。佢只係將根據佢嘅數據啊，揾一個最大機會砌得出嚟嘅一個效果去答翻你嘅啫。你就算問翻佢 ChatGPT， 你講嘅嘢啱唔啱啊？佢話 啱噶，佢一定話啱噶。但系 ChatGPT 使唔使要为自己负责噶？佢有冇 liability 噶？ 呢个又系我哋又要再讨论嘅问题啦，系啦、 嗯， 即系呢个就抛咗个波俾我哋社会去讨论啦。啊，咁而家有啲人都啱啱我最近都有睇啊 ，AI 做嘅一啲作品 究竟我哋俾唔俾版權佢咧？我見到美國咧開始有呢啲即係有啲公佈咧，就話啊唔得嘅，一定要涉及人嘅作者。 係咯，俾邊個 嚇先可以俾版權佢？即係 邊方面嘅作品啊？即係可能佢畫， 我諗 係 一啲美術啊相關嘅嗰啲作品、啊 藝術嘅嘢， 即係版有涉及到可以做版權嘅嘢、我哋可唔可以俾 AI 呢個版權？ 使唔使俾咧？ 使唔使俾咧？或者應唔應該俾咧？嗱，當然我唔係呢個專業人士，但我從一個新聞嘅角度去睇到，美國已經開始有呢啲相關嘅討論啦。 你俾咗個版權佢嘅話，咁邊個收嗰啲版權？ 冇錯，所以佢就一定佢個要求就係個版權一定係俾一個人類嘅作者。 咁但係講緊公司可唔可以代佢收？譬如嗰個 ChatGPT 嘅公司研發公司可唔可以收？ 咁可能到時就要拗下啦，究竟係公司整、人整定係 AI 整定係 撳掣嗰 樣？係啦，我諗呢啲咧就會係未來兩三年 大家討論嘅一啲課題 嘅嘢啦嚇，都唔係我一個人可以去分享討論就可以代表到呢個世界發生嘅事咁樣咯。不過最重要就係、是、我哋透過呢個課堂，透過呢個例子，希望大家知道人工智能係有幻覺嘅。OK， 咁啊，亦都再問多次大家啦。如果我哋真係去依賴呢個 GPT 技術，或者好過分依賴呢個 GPT 技術嘅時候，究竟會發生咩事咧？你想唔想像到、除咗律師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如果喺你日常生活中又會係點咧？ 一啲假新聞咯。 系啦，就可能會有 假新聞。係啊，嗰啲假新聞咯，我都唔知道嗰啲係真定係假嘅。 所以 我就上度睇啫嘛。 寫新聞嘅作者就應該要保持佢嘅專業。 係啊 ，check 啦。 我最驚係咁樣啊！其實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嘅，會嚇，即係你牽連到嘅嘢嘅話，即係係國際上面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可以係一個社會上面嘅問題咯。 仲有冇？仲有冇啲可能會影響到？ 我諗經濟都會影響。如果佢即係寫啲嘢錯嘅，即係預測哇個樓市點點點啊，或者話嚟緊打大風啊，啲樓又冧啊，即係好似夏威夷咁樣冧咗咁多樓咧，其實牽涉好多保險啊、房屋啊嗰啲好多問題。 假消息係嘛？吹假風。 唔係真係真係，但係好多嘢都係亂曬龍。 佢做啲嘢都幾似 GPT 嘅喎，包裝得好好，但係其實冇乜冇內容。 話你， 你知唔知我英文名叫咩？就係、是、GPT。 早排呢個荷里活嗰啲編劇都講緊即係罷工啊嘛，就是、因為希望呢一個導希望公司唔好再用 GPT 啊，係 AI，因為會剝削咗佢哋嗰個工作啊嘛。咁、都係一時即係嘅話題嚟嘅嗰陣時 嚇。係啊，咁呢個又值得探討啦。咁不如我又交俾 Ivy 講下第二個迷思咯。 好啊，唔該。 好，作為打工仔，你哋最想做乜嘢？ 揾錢。 係咯，就係、是、賺大錢啦。咁咧，第二個迷思咧就係關於到底 GPT 可唔可以幫我賺大錢？咁通常啊，你覺得揾最快嘅錢嘅方法系乜嘢？ 炒股票， 炒股票啦，仲有咧，投资啦， 买楼， 买楼啦，仲有咧， 投资买楼，系我系呢 几样，都系呢啲 嘅。我就冇咁多钱，我就买六合彩嘅啫， 都系一个投资。 偏门就系赌钱， 系咯。咁啦，到底呢啲 AI 或者 GPT 技术可唔可以帮我哋赚大钱呢？咁譬如啦，第一条问题啦，如果我问 GPT， 你估可能未来三年嘅楼市系升定系跌？你估下佢会答咩？ 佢會跟佢可以分析嘅，其實係咪啊？用 AI 嗰度嚟去做一個分析咯。你要輸入一啲資料啦，因為我做咗少少嘅調查嘅。咁日本咧係用咗 AI， 希望可以嘅就係預測到嘅就喺2025年嘅時候，佢哋嘅樓市係升定係跌嘅。佢哋嘅採樣嘅就係咧，分別喺呢個城市同埋喺一啲郊外嘅地方攞咗200间嘅呢啲樓。咁跟住嘅就係針對住嘅就唔同嘅階層嘅人，佢哋可以負擔起嘅一啲樓價。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採樣啊，以及佢啲研究。到最後尾嘅時候，佢係會有一個大約嘅預測俾佢咯，就話2025年嘅話，日本嘅樓市係會冧嘅。 咁你呢個係一個比較勁嘅 GPT 技術，因為通常咧我用嗰啲，我次次問佢，譬如好簡單，我問佢上年世界盃嘅結果，佢已經答唔到。因為其中 過咗嘅咯。 因為咧GPT 有一個限制，就係佢係喺一個2021年嘅 版本， 係啦。所以咧，當你問之後嘅事。就算是2022年，佢都會話：啊，我嘅知識只係到2021年啦，我就提供唔到呢個 佢 數據俾你。 佢每年有個新 version 嘅咩？ 要睇下啲科技公司點樣去訓練或者點樣去推出咯。而家暫時我自己用緊嗰個版本咧，就係2021年9月。所以當頭先你講嗰個樓市嗰個咧，佢就預測唔到俾我咯。咁啦，你估佢可唔可以俾個六合彩 number 我？ 我諗如果用你呢個講法，應該唔得啦。 唔得， 係咪啊？ 係咪唔應該唔得？ 就算你俾都冇意思， 因为又冇得估计，即系等于有时有啲文字媒体都写咁咩过去咩六个月开得最多嘅呢数，咁你跟要买系咪一定中都唔系？ 系咯，就系一啲六合彩系一啲系其实系一啲机率性嘅嘢啊。你讲紧 GPT 呢个系统又唔系帮你连接去六合彩嘅系统， 佢唔系 统计学 嘅嘢啊嘛，系嘛？即系佢唔可以用统计学嗰样嘢。 佢可能只可以好似 头 先 Michael 咁样分析咧，最常出现嘅可能 系 沙叉，系啦系啦，咁咧就去推荐你买，但系其实买唔买个决定权都喺你自己度啦。所以其实我都觉得他不可以帮我赚钱的。那最后股票 number 呢 是股票 number。 如果根据这个更加不行了，是吧， 都是这样咯，就是用这些这样的虽然是，但是其实我想都可以有一个趋势，是吧，即係可能你而家嗰個即係國際嗰個情況係點樣啊咁樣，但係我諗好肯定嘅，咁就你要觀察咯。 但我想問小仙妹，其實我哋有一啲數據入咗落去，佢估計唔到嘅咩？因為頭先我突然間諗起咧，佢話有個叫做陳大文咁先算啦，佢今年幾多歲？佢有啲咩習慣？佢有幾點起身嘅？譬如中意食咩嘅？咁你預計佢幾多會有幾多長壽命咧？咁樣樣可唔可以從佢而家嘅生活模式，譬如佢又成日唔夠瞓啦，又煙又酒啦咁樣？咁等等去統計，我原來咧ChatGPT 估到佢可能得70歲，其實呢啲預計性嘅佢係計唔到噶。 佢係只會提供一啲比較客觀嘅信息，即係假設你真係呢可能呢50年都係同一個生活模式嘅，你俾佢嘅所有數據都符合嘅，佢就做一個大概嘅預測。但係其實我哋好多時會受到一啲外在嘅因素影響，或者係其他因素影響，可能突然間唔小心出咗交通意外已經拜拜咗啦。 係係係。 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外在因素会影响咯。 OK， 知道。 我补充一点啊，我估计头先你话判断楼价嗰个你个 case，又或者你头先讲即系嗰个身体嗰个岁数啊寿命嘅，其实咧就唔会用 GPT 嘅技术嘅，应该比较适合就用一啲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我哋学过嘅呢啲技术去做一个预测。呢一啲技術就真係我哋做預測去用途嘅，但係 GPT 啲技術咧，通常就係、是我哋用一啲即係真係我成日講啊對聯啊作詩啊咁樣，用一啲大數據去判斷翻嗰件事最多嘅情況出現係點樣，然之後去回覆翻你咯。佢有一啲創作 層次上唔 係 好同， 係啦，唔同嘅。你會話 GPT 係一啲新程式嘅 AI 技術，但你唔會話 machine learning 啊預測嗰啲係一啲新程式技術，所以大家可以分開翻呢兩樣唔同 AI 技術嘅應用個分別。 即系佢哋预测可能楼市啊或者系咩嘢嘅话系有嘅，但系佢哋用紧嘅唔系 GPT， 冇错， 个技术唔同。 有，不过准唔准或者佢嘅方法系点样去做预测，就每个人做法都唔同吓，有好多深究嘅地方 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专家噶嘛，系嘛？ 有噶，有噶。就算而家好多一啲叫投资银行。其實佢哋都用好多 AI 技術去做分析嘅，即係根據啲流嘅數據升升跌跌啊，會唔會有啲買量啊、成交量啊，就會觸發某啲條件，然之後佢哋就去入貨。其實不嬲都有嘅。即系不嬲都已经系做紧。 嗰个理财顾问咪做紧呢啲嘢咯。 我都想 有佢叫你买啲产品嘅时候，佢都同你分析噶。 系啊， 讲大晒有啲唔知佢讲乜嘅，就会话俾你。 嗰个话俾你听嘅理财顾问，佢只系 present 俾你嗰个人。后边其实佢 仲 有一个团队， 系佢帮佢计算 嘅。有啲大数 据。系啦，佢可能有唔同嘅团队去做分析，话翻俾佢听啊，你可以去。公開呢件事啊，或者將佢哋一啲揾到出嚟嘅 result 去話俾大家聽， 明白曬。OK， 好多謝曬三位啊，今日多謝阿 Leo 啦、小仙妹啦，同埋 Donna 小小仙妹啦。 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其實有冇總結啊？我哋會有一個，不如 Donna 同你講下。 經過咗呢堂啦，咁都知道大家明白到 ChatGPT 係可以為我哋帶嚟好多嘅便利啦。咁相信經過咗更加多嘅訓練之後，佢可以發揮到更大嘅價值。 好嘢！ 又系抄抄啲文章， 多谢晒三位， 唔该晒， 好嘅， 拜拜。 好奇大小的人，有不小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游戏。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又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

好太子家好哈。嗯，那种今日咧天气咧都开始凉啲，喂，不过见啦33度， 系啊，酷热啊，而家酷热， 但系 鸡鸡 唔系，我谂夜晚好快就降温嘅， 系啊，当个太阳啊开始离开我哋嘅时候咧，就会开始凉啦，所以大家咧就要保重你自己嘅身体啊吓。 知道。 当然啦，你话讲紧即系24节气啊，咁我觉得好准嘅，但系你话喺即系西医方面嘅话咧，我哋有好多时候咧都会希望因应住自己嘅身体咧，好好地咁样咧吸收多啲营养， 营养， 营养， 好啦。每个礼拜一嘅话咧，我哋都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啦，系咪？又话懒咧，同我哋讲讲咧，就有关于营养啦。啱啱过咗嗰个星期一咧，就讲咗话老人家其实咧要好小心嘅，就系啲营养不良，唔好以为话咧一日足够三餐嘅，其实咧都好紧要，要睇清楚究竟咧你自己营养够唔够嘅。因为若果咧营养唔够嘅话咧，会引致有好多嘅疾病，同埋咧就会有好多嘅情况会出现嘅。 知道。 好啦，咁啊营养方面，我就想问一下阿孟强同埋阿小伯伯系咪？喊咗伯伯系咪？ 见 到要选名哦，喊咗伯伯， 伯 伯 点 啊？ 系 伯伯字啊， 伯伯字， 伯伯字， 伯伯 字，伯伯字，好啰嗦啊！ 啰啰嗦嗦，小 刘运嗰个罗罗啊，伯伯字啊，杰锦杰啊，系咩啰啰嗦嗦？ 啰嗦， 啰嗦即系污糟，系啦， 啰嗦即系污糟， 污糟啰嗦即系客家话嘅啰嗦就系污糟，但系如果系啰啰嗦嗦嘅就系啰嗦， 啰 系啦，广东话咁啊啰。啰啰嗦嗦就系你讲嘢唔好啰啰嗦嗦，但系如果垃圾污糟邋遢嘅话咧，咁就系啰嗦，同埋一啲乸银啰嗦啊， 嗦啰鱼咧， 嗦啰咯， 就系嗦啰， 就唔关事， 唔关事啦， 嗦 啰， 你成日都问埋啲唔关事嘅嘢噶啦， 嘢啫，咩意思啊？ 我都系讲，我都系讲真说话啫。 咁我问下嗦啰鱼， 你唔使扯火嘅，我话你听，我嬲过你好多，成日都喺度讲，即系准备好啲课程嘅话，唔知讲咗喺边度。 正题， 正题嘅咧就系讲紧营养啦。咁你哋有冇留意自己嘅营养噶？ 有 啊，系啊，孟强眼儿讲下啫。 嗱，我觉得咧，我最注重咧就系维他命 C， 拉明解， 防止感冒啊、伤风啊。但我最近咧。就觉得 B 集都几好、啊 嗯、 ，B 集呢朝头早食咧，哇，好精神嘅， 系 系啊，跟住咧 食错牛杂系嘛，正题， 你 翻嚟， 就跟住最后就维他命 D， 拉完哈咪食你啊。 因为啱啱啊，阿懒就讲嘛，维他命 D 都好重要， 好重要啊，晒太阳啊，系啊， 呢个咧会生成就维他命 D 啦，晒太阳。 O K， 就算咧啊，你唔落街咧，入窗口有太阳咧，都怼个手出嚟都有用嘅。 仲要悭热攞命噶，如果热爱晒太阳啊，热爱晒闪钟买。 哦，中暑啊！ 唔系，佢话如果要晒太阳嘅话，你要小心乜嘢咧？就系唔好搽防晒。 系啊系啊，对唔住。 咁如果你要搽防晒嗰度，你要搽面啦，但你可以晒下嗰啲手手脚脚咁样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可以吸收多啲维他命 D 嘅。 O、okay, K， 好， 我咧就比较 晒命先， 比较少食你嗰啲咩丸咩丸啊，咩 B 集啊咩，我就会中意食食翻一啲嘅叫做真真正嘅食物去吸收啦咁样，因为例如话食翻多少少肉类啦，因为咧吸收呢一个蛋白质都重要嘅。咁啊讲紧咧，即系啲譬如上年纪嘅时候嗰啲叫肌小症啊。或者肌肉流失啊咁样，咁啊开始呢半年我会饮翻啊牛奶啊咁样咯，食翻啲鸡蛋啊之后做咁。 几好啊，有咗两扎盐到吓， 好健康 嘅，更 h 有冇嘘嘘嘘啊？ 夜晚啊，的日头、 啊。我点知你啊？ 夜晚冇啦，梗系我要代佢答你，你睇佢干蒸蒸你。 咁我应该补充啲乜嘢啊？佢而家讲咗。 补充啲嗰啲 啊，都系肉。都系肉。咩肉呢你自己去去问啊 ChatGPT 啦，我应该补充咩肉？ 又或者可以问阿懒啦。如果系咁嘅，我可以补充啲咩？ 唔系阿懒会将 discharge 费事你去。 冇错冇错，嗱，其实我都我有少少个分享嘅，因为我最近我发觉你原来真系有用嘅，咁咧我就有少少嘅一啲伤口啦，又或者就系可能系有少少嘅一啲 一啲健康上面嘅嘢啦吓，咁、我又唔可以太过讲得即系好出名，系啦。咁总之嘅就有少少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就有个好朋友咧就系阿兰，其实咁佢话俾我听，佢就话喂，其实咧你可以咧就因为嗰啲伤口嘅嘢咧，你个愈合咧吓，因为话有啲伤口嘅愈合咧，其实咧系有两种嘅物质你可以加入去，咁你就可以令到佢可以快啲好翻嘅。 系咪医啊？维他命医 错 系啊？ 错，头先你有讲过嘅，你有留意嘅唔啱。 D 唔系 C 两样 讲晒， 你咁样得 讲晒 正题 数晒系啦，佢就维他命 C，维他命 C 咧再加埋另外有一种嘅微量元素叫做硒，系啦。咁如果你要写法嘅话，应该系个石字边，跟住有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咁当然我系咩嘢嘅话，我真系未听过，系咪？ 肤浅，我肤浅， 系啦，我都肤浅。咁但系原来喺营养上面嚟讲嘅话咧，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微量元素也好，又或者矿物质也好，或者系乜嘢咧，你只要补充得足够咧，你呢个人咧系会精神百倍嘅。 呢样嘢好犀利， 呢个好重要，啱唔啱？咁我就话我都有少少嘅，就谂住试探嘅形式啦。咁跟住我就不妨去试下啦。咁样，我真系发觉嘅就系、是伤口的愈合咧，系比我平时我觉得佢快咗啲，系啦。呢个嗱呢啲嘢咧，其实我谂最后尾嘅话，你都要问翻你自己营养师，问翻你自己嘅医生。我只不过系自己一个经验嘅少少嘅分享啫。咁我觉得咧呢一样嘢系真系好好咯。以及嘅就系话，我最近亦都尝试食一啲，譬如可能嘅就系会比较营养足够嘅一啲。佢又唔可以叫做代餐，都可以叫系代餐嘅嘢嚟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足够三餐，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系发觉 都系缺咗啲嘢。 系啦，硬系点解呢排好攰咧？ 系啊， 同埋 精神对我嚟讲系最重要。 系啦，但系其实我已经我觉得自己已经食得好好噶咯， 有 菜有肉又有面饭，我乜嘢都足噶咯。但系点解我都觉得我自己好似精神唔系咁好咧？咁啊，我真系觉得自己譬如可能系朝头早嘅话，咁我可能食只鸡蛋，或者系食条蕉，或者系食腰。呢啲咁嘅嘢，我全部都好健康嘅，但我都硬系觉得自己好似唔 系 好好。好啦，跟住又有人介绍俾我，佢就话你食一啲，你系所有里面你需要嘅营养，佢都有嘅，一包粉嚟嘅啫。系啊，咁跟住咧就冲完之后嘅话咧系个 shake 嚟嘅，咁跟住咧老友熬匀之后嘅话，跟住你饮咗，哇！你只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成个人好容易饱。 好精神嘛？ 好难饿，个人好精神，好舒服。你个肚嘅话又唔会成日即系谷住啊、胀住啊，又或者你觉得嘅就系即系硬系好似嗰啲眼瞓咁。 但系边类粉？ 咁我就问佢点解啦？佢就话因为嗰啲粉里面嘅话咧，亦都系因应住每一个人佢需要嘅一啲充足嘅营养，佢全部俾晒你啦。 哇，咁正！ 佢全部俾晒你，咁所以嘅就当你嘅身体嘅就系充足嘅营养嘅时候嘅话，你咪就系维持一个最 fit 嘅状态咯。 哇，好嘢、啊！精神啲，分半包俾我得唔得？ 唔得， 我知道。 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话真系嘅，有时你会觉得我就话系啊，我已经做足，我有做运动或者咩，咁点解都会有咁嘅情况咧？你就要留意好，可能就喺营养方面嘅吸收嘅话咧，可能有一啲偏重，你要小心啦。 明白，明白 晒。好啦，咁啊，估唔到嘅就系客家婆都系同大家都讲 下 营养， 营 养同埋养生 好 啱，系啦。咁跟住我哋要讲到嘅话，好啦，咁用客家嚟讲嘅话，有好多我哋需要知道嘅维生素啊，或者系讲紧蛋白质啊，我哋需要嘅六大元素，再加其他嘅一啲好重要嘅啲，我哋必须要令到我哋健康嘅嘢，究竟点讲咧？我嚟而家即刻嚟咯噃。 好， 好啦，第一个就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你最中意系维他命 C， 因为有 C 啊、D 啊、E 啊、 K 啊，有好多种嘅，所以我哋咧就笼统啲，我哋讲嘅就叫做维他命，维他命，维他命， 维他命， 维他命。咁啊，呢個好緊要啊嚇！頭先我都有講到維他命 C 真係非常之好啊，抗氧化等等各樣嘢嘅。 B 集真係好啊 ，B 集 牛雜牛雜都幾 B 集 牛雜。 咁 C 集好唔好？ 冇 C 集啊， 大集好唔好？ 冇 鐵集好唔好？精 冇嘢啦， 精牌 精牌。 好啦，第二个嘅就系话头先咧就小张有提到嘅，咁如果你有健身啊，又或者你需要增肌啊，咁咧呢一样嘢系必须要食多少少，冇错，就系不论嘅就系呢个嘅动物嘅蛋白质或者系植物嘅蛋白质都同样重要啊吓，碳拍节。 碳拍节 系啦，就系碳拍节碳蛋白质啦。 碳拍节 系啦，维他命碳白碳拍节好。 琴日嗰个又话 protein 粉啊，真系不知所谓。 边个话 protein 粉？ 边个讲啊？ 琴日边个讲？ 小杨杨啊嘛。 诶，佢啲改咗啦，佢嗰啲逻辑思维我完全 闹佢。 系啦，好啦，第三样嘢嘅话咧，其实都好紧要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就话啊，我减肥嘅时候咧，尽量咧就要食少啲啦。呢样系乜嘢啊？唔系啊，淀粉真系其中一种嘅。呢一种嘅话，多数都会 cut 嘅就系 碳水化合物、 脂肪 咩？脂肪、 脂肪。 O、okay、K， 其实脂肪好紧要啊， 系、 啊，但要食啱，系啦、 啊， 脂肪，系啦。维他命、碳拍质、脂肪，得唔得？ 得。 好啦，跟住呢一样嘢嘅话咧，就系讲紧我哋嗰啲 minerals， 嗰啲系咩啊 ？minerals 矿物质 系啦，矿物质 ，conmitid，conmitid， 今日好，我都觉得 conmitid，Hong Kong 个 con，M-E-E-T， 系啦 ，mitid， 系啦 ，M-E-E-T，mitid， 跟住啦，哇！下以下落嚟呢一样嘢就非常之紧要啦，系乜嘢？每一日你要饮 水， 系啦，呢样嘢必定要饮啊，饮够、要足够啊， 杯水 系啦，起码 水 系啦，水 水 水就要每人要饮多啲啦， 系啊，同埋唔好咕噜咕噜咕噜咁饮， 但系又唔好饮太多， 慢慢 因为会流失你嘅 sodium 嘅， 冇错啦 ，sodium 系钠。 过嚟正题， 喂 ，Sodium 咪立个正题啦， 咁我哋就去淀粉质或者我哋嘅碳水化合物啊，好，简单啲啦，好嘛，听款啦， 好 嘛，听款， 听 款， 听，听款节。系啦，碳酸節，因為碳水化合物太長啦，碳水化合物， 澱粉 質，系啦，碳酸節得唔得？ 得。 好啦，下一個啦，呢、這個好緊要嘅，有時候我哋要食多啲菜嘅話，因為我哋要吸收多啲膳食， 纖維， 纖維， 系啦，纖維就係纖維啦，得唔得？ 得。 好啦，去到第八個啦噃，第八個呢樣嘢嘅話，就係有時候我哋一啲嘢啊，話會食咗之後嘅話咧，因為佢會變成糖分啊，系啦，咁我哋要小心啲吸收方面嘅话，唔好太多。 升糖 就系简直系升糖指数啊！聪明，华家姐真系劲，我都对唔住猛强，太多身份。好啦，就 系 糖系啦，升糖指数嗰个糖啦，咁就要留意啦噃。另外仲有啦，糖之外嘅话咧，呢个就吸收唔好太多嘅系乜嘢啊？头先你讲 sodium 系乜嘢啊？ 钠， 钠嘅即系 盐 啦，盐， 盐 系啦，糖盐， 糖盐， 嗯， 盐 系啦，得唔得？ 盐 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啦，因为咧其实唔够啊，我哋嘅元素当中嘅话，我哋会再加多一个嘅就系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胡萝卜 系啦，胡萝卜素， 素 得唔得？ 得 好，重复一次我哋所有嘅营养嘅元素，第一个得未？写好未？好啦，孟强准备好，嚟嚟嚟，重复一次， 维他命， 维他命，维 他命， 维他命， 维他命， 蛋白质， 蛋白质。 脂肪、 脂肪、 矿物质、 矿物质、 水、 水、 淀粉质、 碳酸质、 纤维、 纤维、 纤维、 纤维， 个字都错，系啦，糖、 糖、 盐、 盐， 同埋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 真系要做啲嘢 食噶，啲嘢食。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 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 计嘅，而关键件事架打件架， 拆烂晒啲嘢， 拆烂啲嘢系咪？食得蛋白质多， 跌咗个龟，跌咗个掉掉掉咗掉咗落嚟。老师咁点啊？我而家个咪掉掉兜， 我理得你啊！ 揸住佢咯， 系啊， 你俾翻多少同情分？ 冇问题啊，我扣佢咪得咯。 我都冇所谓啊，我都同情佢。 嚟，波你叫做咩？ 孟强。 好，嚟第一题，指女孩子健康清纯，孟强。五四三， 年壮廿四，波波达， 淀粉质， 错，唔系，冇错，形容佢哋好健康啊，清纯嘅话，我哋会话佢系乜嘢少女咧？系蛋白质少女，你 好 吓人啦、啊、你， 边一度出 噶？读多啲书啦你。第二题，形容人啊冇用又渣，我哋会话盲强，系啦，就系话佢好水皮啦。好。广东话形容半生不死又啲刁，系好孟强 盐 盐 水 嘅刁盐水。第四题，预防伤风，我哋要食啲阿波波 维他命， 好靓哦。好啦，第五题 啊，正确啲， 收声啦，入正题。对于佢哋嘅行为，冇错系咁啊。对于佢哋嘅行为同外表感到陶醉同受落，我哋话会嗒佢乜嘢啊？孟强 糖 糖系啱嘅。马小强肚里面充满乜嘢？波波 租房 好叻啊！ 租房啊，租 房 点解你次次都要针对人嘅？ 我唔系针对人， 你 系针对你发音。 好啦， 咁呢个事实啊嘛， 我哋快啲， 唔系有时间， 冇错， 我闹埋先，系租房就租房，唔系租房，啱唔啱啊？正题， 系一题，英文 fiber 即系孟强， 忏悔， 忏悔系啱嘅。好啦，第八题，粥粉面，波波， cup 唔系，唔系 cup 咪汁， 蛋。 咁你答啦， 听判节， 哇，好劲啊！孟强食紧 食紧听判节咯， 兔仔最中意就孟强， 胡萝卜酥， 好，仲有最尾个好嘢， 哎，呢只俾个 俾你啊，我今日讲咪跌咗落嚟啫，系啊，如果 惹难佢就赖咪， 思思啊，我咪跌咗落， 你冇话关人啲咩事啫，你自己拉烂嘅， 啊，你原来你。哎呀，好彩我冇闹你啫，原来你包我。 竟然今日咧个赛果嘅系六比四啊！ 你叻啊，你叻啊，巴闭啊，吓 叻啊！ 你个态度咪冇咯。 预告一下，一阵间咧十二点半之后翻嚟，我哋片完嘅系第二集嘅。 啊，呢个系第二集啦。 系啊，冇错。 嗯，留意住啊，我先睇十二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听日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的核污水排海。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认为，目前最根本问题是日本当局暂时未能够将核电站损坏的堆芯拿出来，这个情况很严重。現時將儲存缸的水放出去，但是同時不斷有新污水產生。陸炳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若果要取出堆芯，可以仿效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的做法，但是需要很長時間和很多錢。他今年三月去過福島，日本當局似乎未有很實在的方案處理。現時排放核污水的做法對日本政府來說是最簡單，而其他建議就比較昂貴。特区政府听日起禁止来自东京和福岛等十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本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董日式餐厅负责人陈强说，目前最大影响是市民信心问题，有餐厅的生意跌近五成。他期望当局有特别措施援助业界，例如设立过渡基金。当局提出在短期内搞活夜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同意要有夜市經濟，但是不認同走以往的大笪地形式。他認為可以舉辦歌聲表演或者新型創意市集，提議當局發放夜晚八點後用的消費券，同時需要留意交通配套。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馮秀賢在同一個節目以上海有通宵鐵路行駛以配合夜間經濟為例子，認同要考慮商場外圍的交通因素。他說業界反映因為人手不足影響營業時間，期望當局加快處理補充勞工計劃。泰國監獄部門官員說，結束海外流亡之後被判囚的前總理他信因為高血壓問題在監獄不能夠入睡，深夜被移送到醫院由警方看管。這個官員說，他信一直有心臟、肺和血壓等健康問題，監獄方面評估之後，由於監獄內欠缺醫生和醫療器材，所以將他信轉送到醫院。警方強調會加強看管他信的措施。74歲的他信昨日反抵曼谷之後，隨即被移送到最高法院接受司法程序。法院裁定他信三項涉及貪污瀆職的罪名成立，要入獄服刑八年。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52点，升61点，总成交金额4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2点，跌112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18.4跌6毫，安踏體育86.7升9.05元，盈富基金18.37是升5元，快手63.35升8.5元，阿里巴巴是86.85跌5毫，友邦保險69.8升1.55，比亚迪股份220.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3.93跌0.8仙，美团129.1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45.73，瑞士法郎0.88， 加元 1.354， 人民币 7.281， 英镑对美元 1.275，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881 点，升24点，港金报17,76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4美元，卖出1,90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跑，上门刮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再讲啊，私自跟踪系违法噶。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的玩法，想不想了解一下？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喂，华仔，系啊，我一堆货赶噶，系啊，你帮我手吊上天台吓，唔得。搞错啊！ 肥强啊，吊运工作是好专业，要专门技术人员用专业器材和技术，就算是日语常的吊运工作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关于吊运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来的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吊运工作安全好重要，事前事后检查不能少。我是黄希图，图图。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二集。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掩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Oh, 镇定啲，镇定啲，咩事啊？咩事啊？ 我入到港大啦！ 吓，真系啊！好啦好啦好啦，诶，系咪入医学院啊？ 唔系啊，我争少少分先入到医学院啊！ 唔紧要啦，咁你而家考咗系咩学系啊？ 我入咗，我读生物啦。 我生物好啊，恭喜你啊，妹妹，依然真系得咗啦。 唔使恭喜住啊，我已经计划咗啦，我想出年再考多次 A level 啊。我终极嘅目标系一定要入到港大医学院。 你自己决定啦。嗱，无论点咧，我都支持你嘅。快啲打电话搵嫲嫲听同埋二叔听啊！ 我想打电话讲俾爸爸知啊，唔知佢而家喺边咧？我。 俾啲嘢你睇啊！你会好开心噶。你龟个咩嚟嘅？ 有咩见到之后会好开心？我知系雪糕。 错啦，雪糕点会收喺手啫？收咗啊，都用晒啦，蠢蛋！ 搞错吧？你哥哥话人蠢蛋啫。 你系蠢嘛？ 我唔知啊，妹妹估唔到啊，你开估啊，好心好想知系咩嚟噶？ 话你听啦，就系爸爸喺加拿大寄信翻嚟。仲有啊，里面有好多邮票㗎。俾我哋㗎，你睇下几多。 哇，好多邮票啊。哇，我姑姑妹妹好开心啊。 我帮你呢浸晒啲邮票出嚟。咁你放暑假之前呢就攞返学校同学校啲同学交换啦，好唔好？ 好呀，妹妹有好多邮票啊。哥哥啊，我威过我不知啊。 你好啦。 你快啲帮我浸。 好啊好啊，而家来浸啊。 辉仔、妹妹，你哋两个嘅功课点啊？记住俾心机读书，得闲多啲去探嫲嫲，有咩就揾阿二叔帮手。我依家向加拿大，下个月去巴西，今年唔翻香港啦，小心身体啊吓！ 喂，刘阿姨喺唔喺屋企啊？ 咩事啊，华仔？ 冇啊，你考完模未啊？我想借你嗰啲学校嗰啲bio同埋 mass 试卷嚟睇啊。 咩啊？你读文科噶、啊，借理科卷嚟做咩啊？ 你唔好理啦，借俾我啦。 哦，你死啦你！学人仔女仔，我讲俾陈志赖听噶啦。 好啦，借俾我啦。 讲边个学校嘅？ 佢嗰间咩圣 Salvador 咩萨尔瓦多中学啊？唔好问咁多啦，借俾我啫嘛。 好啊，喂咁啊，一阵间咧我搵齐晒嗰啲咧模卷啊，攞过嚟俾你啊。 哇，唔该晒啊。是你考成点啊？你第一科几时考啊 ？OK 啦，第一科咧就四月尾考，考到五月头噶。 嗯，我都考到五月中啊。我哋一起努力啦。 OK。 喂，刘慧仪，你阿哥话你考咗入港大，恭喜你啊！ 多谢啊！咁你咧，你考成点啊？ 唉，唔好提啦，麻麻地啦。我谂住自修一年 ，repeat 再考过。 咁你嗰个读咩啊？圣萨尔瓦多啊？个女朋友咧考成点啊？ 唉，佢都考到入 CONU， 全靠你借俾佢啲模卷咋，贴中晒啊，考到入 dental 啊，牙医啊。 哇，咁叻女啊！帮我恭喜佢啊！ 系啊，嗱，下个礼拜咧，我就同阿妈翻广州探阿婆，你同唔同我哋上去玩啊？ 唔想啦，我要翻工啊！我想咧赚多少少钱，开学嗰时候用啊！ 阿妹妹呢度咧五千蚊袋去啦， 多谢哥哥。哇，爸爸终于都寄钱翻嚟啦。 嗯，爸爸大半年冇寄钱翻嚟啦。吓、 啊， 系我即系你哥哥俾你九月大学开学用嘅。 哦，多谢哥哥。其实咧我够钱使噶啦，迟啲咧我都会申请政府个。 得啦，你咪申请到咪用，自己用咯，留翻嚟。大学第一年咧可能好忙噶啦。诶、哎，系你话再考一次 A level 嘅，咁、你边有时间温习啊？ 哥哥啊，我答应承你啊嘛，我会好俾心机读书噶啦， 尽、力就得噶啦，嗱，唔好太大压力啊，知唔知啊？ 知道。哥哥，哥哥， 睇到你呢个样子，我知啦，系咪有好消息话俾我听咧？ 哇，你好叻啊！ 系咩啊？ 你咁都知道我有好消息要讲俾你 听啦！ 嗱，你听住咯，你听住啦、 哦嗯。 好，我想问你有冇去过尖沙咀文化中心咧？ 听啊，梗系听过咯，未去过、啊。 不关你咩事啊？咁其实做咩开心啊？ 哎呀，啱啱开噶，所以咧，我诚意咁样邀请你去文化中心大剧院欣赏你妹妹我喺台上面嘅精彩演出。嗰晚咧，我想你见证我成为全香港都会识嘅人。 你参加咩活动啊？文化中心咩嚟噶？ 嗱，你听住啦，你妹妹我入围咗香港选美嘅决赛，请鼓掌。 你咩话？你参加选美 做乜嘢？你咁嘅样嘅系啊！我参加选美，我仲入咗决赛啊！嗱，决赛咧就系喺文化中心大剧院度举行噶。如果咧我到时攞咗冠军啊，咁我就会接受加冕啦，分享得奖嘅感受啦。咁到时嫲嫲同埋二叔都可以喺电视嗰度睇到我开心到喊嗰个样。哥哥你一定要嚟啊！ 讲够未啊？够未啊？我认真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参加嗰啲选美。你即刻同佢讲，你而家唔玩啦，要退出。 点解？你做咩咁恶？我咁难得先入到决赛， 唔得。总之唔得就唔得，听日即刻退出。 唔系咧，你听我讲啊。其实咧系何佩斯佢想参加嘅，我陪佢啊嘛。不过咧佢初赛嘅入唔到，咁我咁艰难先入到决赛，我冇理由放弃噶，系咪？仲有个哥哥啦，其实由细到大咧，你讲咩我都好听你讲噶。你今次可唔可以听我讲一次咧？你俾我参加决赛啊！其实输赢咧，我冇乜所谓噶。我想攞啲经验啊！呢、這个机会咧，我觉得好难得咯。 讲完未啊？你讲完到我讲咯，我讲最后一次，听日退出，以后都唔可以参加选美。你专心同我读书，读好你啲书佢。 你蛮不讲理噶你！我枉你大学毕业啊！我你萌失嗰啲阿婆嘅你， 收声啊！你讲乜嘢啊？ 咩？我唔教人讲嘅喎，大声喝人啊！你咁野蛮噶， 系我系咁野蛮嘅啦，咁点啊？ 喂，刘阿姨开门啦！喂，我颁到件 bikini 俾你啊！ 走啊！唔得闲啊！ 哇！你啊入到决赛咁大牌，开门啦！我拎咗我家姐嗰件 bikini 俾你试啊！你快手啲试啦，试我摆翻好佢啊！ 你入嚟！华仔，一次过讲晒，系咪你有份叫我妹妹参加选美？你系咪傻噶？我话俾你阿妈听，你做埋啲咁嘅嘢嘅，你咩心咩心居心啊？你而家做咩嘢嚟噶？ 哥，乜你唔知啊？何慧仪参加选美唔关我事、啊。 嗱，你而家两个听住，唔可以就系唔可以参加选美。你知唔知道娱乐圈系好复杂噶？你入到去啊，玩死你啊！ 复杂，你又参加新手？ 我贪啊玩啫嘛，我贪玩先参加新手啫嘛。 哦，哥哥，原来你都真系参加个新秀嘅。喂，华仔，你点知噶？ 楼下1326室嗰个荣仔啊，佢喺电视台做噶嘛，佢话认得阿哥哥、啊，佢话哥哥初赛都入唔到、 啊。哦，唔系啊嘛，冇理由啊，哥哥唱歌咁好听，又识弹吉他，冇理由初赛都入唔到噶，会唔会计错分啊？ 唔关你事，入唔到咪入唔到咯，我玩啊啫嘛，讲够未啊？嗱，总之最后一句。妹妹，听日同人讲退出唔玩。 你咁样好唔公平咯！你自己参加新秀就得，我参加选美就唔得，有咩理由、啊？ 梗系有理由啦！我唱歌正正经经噶嘛，我使乜着你啲咁肉酸嘅三点式嘅泳衣俾人睇蚀晒？你明唔明啊？吓，啲男人咸湿噶，你唔好咁蠢啦、啊！我俾你激死啊！ 喂，嗰、那个你讲还讲，你唔好指住我闹啊！我冇睇过佢着三点式啊！喂， 得呢件泳衣啊嘛。你攞家姐噶嘛？我话俾佢听，我还翻俾佢睇你点死。 嗱，咁样，嗱套泳衣咧，我攞走先啦，妹，算啦，不如你弃权把啦，唔好参加啦吓，拜拜。 喂呀，你怎走啊？你冇义气啊你！我咁大个女啊，我第一次同哥哥闹交啊，佢个样恶啦，唔想食人咁样。惊啊！唔知点算啊！成晚我匿喺被头嗰度，我喐都唔敢喐啊！最后我又偷偷地喊出嚟啊！ 三日三夜啦，你瞓够未啊？起身未啊？你唔系仲嬲嘛？咁小事唔好嬲咁耐啦。 唔系啊， 做咩啊你？ 我发高烧啊，好辛苦啊，我会唔会死啊？ 睇下先， 哇，你额头咁热嘅，哎呀，唔好啦，我不如打电话三条狗送你去医院啦。 唔好啊哥，唔好啊，我惊电视台嚟拍啊，唔样衰唔好啊。 咁点啊？ 去坐巴士去睇医生 好啊。咁快啲啦，咁快啲啦。 好啊。 阿妹妹啊，你最后有冇参加个决赛啊？结果点啊？我开始我真系冇听你提过、 啊，好衰啊！老豆笑人咁鱼嘅事，我梗系唔同你讲啦。不过咧，唔知点解啊，后嚟哥哥咧又冇阻止我参加决赛、啊。不过咧，唔啱嗰阵时又收到港大医学院收我、啊，咁、哦、我谂我又真系好想做医生嘛。选美我都是贪玩的啫嘛。 唉，妹妹讲真啦、 嗯， 见你哋两兄妹读书好，做嘢好，都算是咁。我呢个做老豆咧，好放心。阿妹啊， 嗯、 我有样嘢咧，想同你商量一下。 咩事啊，老豆？ 我年纪都唔细啊，我想话买间居屋，写你阿哥个名啊，你会唔会唔高兴啊？会唔会嬲啊，老豆啊？因为我真系咧冇本事买多间写你个名啊！你会唔会觉得我偏心噶？ 梗系唔会啦！你啲钱嚟噶嘛，自己噶嘛，你中意点用咪点用咯。仲有啊，咁多年嚟啊、嗯，哥哥都咁照顾我，咁锡我，老豆啊，你放心啦、嗯，你买居屋写哥哥个名嘅话，我一啲意见都冇，知唔知啊？ 唉，我成世人呢都冇乜点睇住你哋，难得你两兄妹又咁好，又叻又乖，我都算老怀安慰啦。阿妹妹， 嗯， 呢条保险箱锁匙里面啲嘢咧，你噶啦，全部。第日咧，你嫁嗰阵时咧，攞出嚟戴，当系你嘅嫁妆，知唔知？ 多谢老豆。 嗯， 不过不如咁啊， 嗯， 你继续 keep 住条锁匙先啦。等我嫁得出嘅话先俾我啦。 诶，一样啫，我惊整唔见啊。系 吓， 你拍拖未啊？ 冇啊，唔好讲呢啲嘢。你有冇介绍啊？ 嘿，我识嗰啲老嘢嚟噶，点会啱你啊？ 老嘢咪好啦，两个一生嘅话有遗产，我唔使做嘛。 嘿，你唔好乱噏啦。嗱，我听日走啦，晏啦，我翻酒店啦。 老豆啊， 嗯、 你翻屋企住两日先啦，吓、啊，好唔好啊？ 唔好啦，大半世人。惯咗外边走嚟走去， 老豆啊， 嗯， 如果咧你攰，你翻屋企唞下啦，唔好坐喺外边啦，好唔好啊？我同哥哥其实可以照顾你噶，你享下福啊，好唔好啊？ 妹妹，讲真，我冇乜点尽过做老豆嘅责任，我好惭愧，全靠你哥哥咋。无论如何，点都要孝顺你哥哥。听佢话，知唔知啊？ 嗯，我知啦。你放心啦，我同哥哥都会孝顺你噶。咁多年咧，你喺外边就有一个孤零零咁过，我都会等你辛苦。有时咧，过年过节，我谂起你自己一个人喺外边，我好难受啊，我好难受啊，老豆。 嗯， 不如你留低啦，你唔好走啦，唔好啊。 傻妹，我呢啲贱骨头。冇嘢做就周身骨痛啊，分分钟嗰头近啊，哎嘢啦，走啦，唔讲啦。 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 老豆第二年又翻香港，仲同我哋住咗成个月。因为嗰年嫲嫲走咗，佢好伤心，佢又觉得自己好不孝。我明白佢嘅，搞掂晒嫲嫲嘅后事之后，我同佢同妹妹原本连埋佢男朋友四个人喺北京玩五日噶，不过最后都得三个去，因为妹妹同个男朋友散咗，佢唔开心啊，失咗恋之后不停咁听呢一首歌。仲记得嗰年系1993年。 人